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来到听友天下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孟阳。今天呢是大年初六，初五过了，这个年啊也要画上一个省略号了，未完待续。因为呢虽然马上就要上班了，不过还有一个元宵节是值得期待的。正月呢是农历的元月，所以呢人们就称为这夜为宵，称为这正月十五为元宵节。正月十五呢也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，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，所以呢人们就更加的要来庆祝一下了，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，所以这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。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，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，当然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，出门赏月，燃灯放焰，洗菜灯谜，共吃元宵，合家团聚，同庆佳节，其乐融融。元宵节呢也被称为灯节。元宵节燃灯的习俗啊来自于汉朝，到了唐代，赏灯的活动更加的兴盛，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，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、灯笼和灯树。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《十五夜观灯》当中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，他说：街汉宜星落，一楼四月悬。宋朝的时候更是注视元宵节，赏灯的活动呢更加的热闹，一般啊要进行五天，灯的样式更加的丰富，明代的时候要连续赏灯十天，这也是中国最长的灯节了。一直到清朝，赏灯的活动虽然只有三天，但是这赏灯活动的规模很大，盛况空前，除了燃灯之外呢还要来燃放烟火助兴。猜灯谜又被叫做打灯谜，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，出现在宋朝。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都会来掷灯谜，猜谜的人非常的多。开始的时候呢是有好事者把灯谜写在纸条上，挂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来猜。因为灯谜能够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，所以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也是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。民间过元宵节有吃元宵的习俗，这元宵呢是用糯米制成的，有的是实心的，有的是带馅儿的，馅儿呢也是各种各样，有豆沙、白糖、山楂以及各种的果料。吃的时候呢可以煮，也可以煎，也可以炸，还能蒸，可以说这个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啊。最开始的时候啊人们把它叫做福圆子，后来呢改叫汤团或者是汤圆儿。这个意义啊应该是取团圆之意，象征的全家人团团圆圆，和和睦睦。人们呢也会由此来怀念离别的亲人，寄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。一些地方的元宵节呢还有走百病的习俗，又称烤百病、散百病。参与者呢一般是女人，她们呢结伴而行，走在墙边或者过桥或者走野外，目的呢是驱病除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，不少的地方在节庆的时候增加了耍龙灯、耍狮子、踩高跷、划旱船、扭秧歌、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的表演。这个传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，而且呢，在海外华人的聚集地也是年年欢庆不衰。同时啊，这元宵节还是一个浪漫的节日。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当中是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一个机会，类似咱们今天的相亲大会。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呢是不允许出外的，但是在元宵佳节的时候便可以结伴的出来玩耍。元宵节赏花灯正好就是一个联谊的机会了，未婚男女呢借着赏花灯顺便也可以物色一下自己的对象， 元宵灯节期间呢，又是青年男女和情人相会的时机。在台湾地区啊，还有未婚女性在元宵节偷偷摘葱或者摘菜，以求嫁给好丈夫的这种传统习俗，俗称偷碗葱嫁好夫，偷碗菜嫁好婿。希望婚姻美满的女孩呢，更是要在元宵之夜偷偷的来摘一些葱和青菜，期待未来的家庭美满。唐代的灯饰还曾经出现过乐舞百戏表演，成千上万的宫女、民间的少女在灯火下载歌载舞，又叫做行歌踏歌。欧阳修曾经写道，去年元月时，花市灯如书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辛弃疾曾经写道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这些呢，都是描述元宵节的情景，所以说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。总而言之，在元月的初六，还是要给大家拜个晚年。听游天下，今年祝您吉祥如意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